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昨天我们聊到了火锅的代表之一四川火锅，那么呢，今天我们去看看四川火锅当中，除了我们昨天讲到的毛肚之外，还有哪些与众不同的食材。那么提到了毛肚，我想大家回忆一下，昨天我们讲到这个毛肚啊，用的是拼音，但是呢，它还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哈，大家想一想究竟是哪个词呢？哎，对了，叫的 cow stomach， cow stomach， 牛的胃。当然了，我们在说毛肚的时候呢，尽量的不用英文的这个翻译哈，因为听起来呢有些吓人。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了，好，那么今天我们看一看还有哪些不同的食材。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为了配合毛肚和其他鲜肉的味道啊，油通常会加入到这个汤中，使汤的味道更加的浓郁。通常呢，也可以看到这种红色的油漂浮在汤的表面，但是呢，它一点也不油腻。看看这一段如何把它翻译成相应的英文。为了配合什么东西让它与之相适应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动词 to fit the flavor of 毛肚 and other fresh meat。这里面提到的这个词 fit， 让什么什么东西呢与之更加的合适。 fit， F-I-T 这个词呢，大家原来也学过，作为形容词，它表示什么东西与什么东西相合适，但这里面呢，它的词性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形容词变成了动词了。 to fit the flavor， 让和这个毛肚的味道啊能够一致啊， fit the flavor， 以及其他的一些 fresh meat， fresh meat， 新鲜的肉啊。一般情况下呢， oil is usually added to the broth。 那么这里面提到这个汤是 broth， broth， 往往呢这个油会放到里面， which gives the soup a strong flavor， which gives the soup a strong flavor。 这里面又提到了这个口味味道，给一个东西更加强的一个味道，或者更加浓郁的味道。这个浓郁呢，我们想一个词非常简单，就是用我们学过的身体的强壮这个单词 strong flavor。 给呢是 give， 红色的油啊一般都漂浮在汤的上层。漂浮，我们学过游泳的时候学到一个词叫 float， F-L-O-A-T， the red oil can be seen fl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soup。 那么看看这个红色的油啊，作为主语放到的句首后面，它跟的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形式，它被看见。那么这个被看呢，是一个被动语态的一个语法。同时漂浮这个动作呢，它不是被动了，所以呢这句话大家一定要小心了，有两个我们说语态在里面，一个是这个油可以被通常看见， oil can be normally seen， 它能够自主的飘在什么什么上面， fl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soup。 油那么多，大家第一个印象会认为，哎呦，这么多的油会不会太腻呀？那么吃起来会感觉到不舒服呢？事实上呢，我们看看它一点都不油腻，这两个词一点都不油腻， it doesn't taste or feel greasy at all。 greasy 这个词是我们今天要隆重推出的一个词， greasygreasy， greasy 表示一个东西特别的油腻，吃一些炒菜会觉得这个菜非常的油腻，我们用这个 greasy。 the fried egg taste very greasy. 妈妈给你炒的这个鸡蛋呢，如果油放多了的话呢，会感觉到这个鸡蛋呢在淌的油，那么你可以用这个词非常的油腻 greasy. 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吃一些像汉堡啊，会觉得里面那个肉里面那个油特别的大，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也同样用这个单词来表示，比如说 the burger feel or taste very greasy.I don't like it, 啊，我不太喜欢这个东西。后面如果说加一个成分 at all, 表示说压根儿都没有和一点儿也没有的意思，啊，是一个强调句。那么与这种火锅一起吃的最传统的另外一个调味品呢，是大家都非常了解的一个大豆酱，啊，这是四川火锅非常独特的这么一个调味品，叫大豆酱，它给汤添加了独特的香味儿，啊，那么这句话非常的好，大家在聊一个美食的时候，比如说加一个调料，调料给这个汤啊或这个菜增加了与众不同的那么一个香味儿。那么如何来说呢？ One of the most traditional condiments eaten along with this type of hot pot is a well-known broad bean sauce.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呢，是 condiment.Condiment, C-O-N-D-I-M-E-N-T, condiment 是指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呢，妈妈呀或者这姥姥奶奶经常用的这个调料调味品。今天我们学到了这个单词 condiment, 再拼一下 C-O-N-D-I-M-E-N-T, condiment.同时和什么什么一起吃的 eaten along 与什么什么一样，是我们说非常了解的非常熟悉的这么一个大豆酱。这个大豆酱的英文啊有些难，叫 broad bean。 这个 bean B-E-A-N 这个词呢，我们看过英国的那个特别搞笑的这个喜剧叫 Mr. Bean 憨豆先生，但这里面它是一个豆，什么样的豆呢？是一个 broad bean, 一个宽豆啊。但是呢这里面翻译成中文之后叫做大豆，后面加一个 sauce, 大豆酱。那么这个大豆酱 add a fragrant scent to the soup。这个 add 这个词我们学过，在学数学的时候我们说一加一等于几，二加二等于几，那么这个加如果用动词的话呢，用这个 add, 啊，增加的意思。那么这里面这个酱给这个汤增添了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香味儿，这个香味儿叫 fragrant, F-R-A-G-R-A-N-T, fragrant, 后面这个 scent, S-C-E-N-T, fragrant scent, 增加了香味儿，后面加一个介词 to, 给谁增加了这个香味 to the soup。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这个大豆酱如何形成的呢，秘密的一个工序了。那么看看把它切成小块，再用牛柳啊混合在一起，将这个蚕豆煮成红色，那么这个大豆酱呢就形成了 cut into small pieces, 小的一块，然后同时呢 mixed with beef tallow, 这个牛柳哈 beef tallow, 我们把这个 tallow 给大家拼一下 T-A-L-L-O-W, 合到一起 beef tallow 是牛柳 broad bean, 那么这我们说这个豆啊 are boiled, 给它煮熟了 until they turn red,直到它们颜色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红色，这个大豆酱就做成了。根据个人的口味啊，四川火锅里面还可以加辣椒、盐和一些糖，也是说里面一些必备的这个 ingredient, 必备的 ingredient。 说后面这句话我们如何翻译呢？四川 pepper, 四川的辣椒 salt, 以及盐 and some sugar is also added,加了进去 to the soup, depending on personal taste, depend on 这个词组表示依靠取决于的意思， depending on personal taste, 根据每一个人的口味 personal taste。 好，我把刚才给大家说过的四川火锅内容再给大家朗读一遍。To feed the flavor of 毛肚 and other fresh meats, oil is usually added to the broth, which gives the soup a strong flavor. Although this red oil can normally be seen float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soup, it doesn't taste or feel greasy at all. One of the most traditional condiments eaten along with this type of hot pot is a well-known broad bean sauce, which adds a fragrant scent to the soup. cut into small pieces and mix with a beef tallow. The brown beans are boiled until they turn red. Sichuan pepper, salt, and some sugar is also added to the soup depending on personal taste.讲完了四川火锅，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今天新时代青春的声音的第一个内容呢，是由白家庄小学白子墨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英文分享钢架雪车项目介绍。 I'm Patrick. I'm 8. I'm from Baijiazhuang Primary School. I studied in Class 1, Grade 3. Today, I'd like to introduce a Winter Olympic program that you may not be familiar with. Guess what is it? The player lying face down on the sled, head towards the front, and foot towards the back. Yes, it's skeleton. The skeleton is a toboggan that came from the use of sleds to transport freight in winter.The skeleton originated in street mortars, Switzerland. Skeleton was added permanently to the Olympic program for 2002 Winter Olympics. Skeleton is a winter sliding sport. One person rides a small sled down a frozen track while laying face down. The luge and the bobsled is a player lying on the sled, feet ahead.This is the most different between skeleton and the other two sports. In skeleton, the race began with a running start from the opening gate. The player has to lay on the sled and change the body's center of gravity to control the glide path. There are many curves in the circuit, so it's not so easy. In racing, the rider can reach speeds over 130 km an hour. The rider must wear all cover safety helmets because this game is very dangerous. I love skeleton because it puts forward speed, skill, and courage of riders. Don't you think skeleton in racing is a bit like the body missile? It's so cool. My dad said he would take me to the game.I'm glad that I will come to the scene to watch the Beijing Olympic Games skeleton. China formed the skeleton national team in 2015, and I believe that they will get a good grade. I hope everyon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get a wonderful experience and friendship here. 谢谢白子墨同学。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中文朗诵。朗诵的题目是《钢铁小孩》，表演者王慧彤同学。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三年级一班的王慧彤。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个钢铁小孩的故事。有一个小朋友叫小面条，可是小面条特别特别懒，懒到什么程度呢？他竟然懒到不想走路，每天出门就想让爸爸妈妈抱着。如果爸爸妈妈不同意，他就会找各种借口：我好累啊，抱抱我；我的腿麻了，抱抱我；我的脚扭了，抱抱我。爸爸妈妈非常疼爱小面条，每次出门都抱着他。就这样，小面条慢慢地长到了三岁。有一天，爸爸妈妈带着小面条出去玩，爸爸妈妈将小面条抱下楼，对小面条说：小面条，今天你自己走到超市去好不好？小面条撅着嘴站在那里不想走，突然他觉得自己的腿特别重，像被捆住了一样，伸也伸不开，弯也弯不了。哎呀，我的腿怎么了？我的腿怎么了？小面条吓得哭了起来，爸爸妈妈也吓了一跳，赶紧带小面条去看医生，可是医生也无能为力，爸爸妈妈只好又背着双腿笔直的小面条回家了。但是小面条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呀，觉得这根本无所谓，因为他再也不用找借口让爸爸妈妈背着他了。然而，危险却悄悄来临了。 这天，爸爸妈妈在楼下买菜，夏面条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看电视。他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又看到窗外冒起了黑烟。原来楼下的一个邻居家里着火了。夏面条想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可是他的腿动不了，他只好用手撬开锁，慢慢地爬出了门外。当他经过三楼的时候，看到一只小狗在烟火中呜呜地叫着。原来他的主人只顾着逃跑，把他忘记了。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夏面条下定决心要把小狗救出去。这时奇迹发生了，夏面条的腿忽然变得轻松了起来，他试着坐了起来，竟然成功了。他又试着站了起来，竟然又成功了。夏面条高高兴兴地抱着小狗跑了出去。当爸爸妈妈看到满脸是灰又会走路的夏面条时，又激动又开心地抱着小面条哭了。小面条看着得救的小狗也开心地哭了。从此小面条再也不会找借口让爸爸妈妈抱着他了，因为他有一双强壮的腿，这双强壮的腿不但能快速奔跑，还能帮助别人。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白子墨同学和王慧彤同学给我们带来了精彩表演。接下来就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内容，由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绘本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今天我们讲的故事的主题是 Respect and Take Care of Things。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ill continue to tell you the story about how to get along with your friends. 那么今天 Jason 老师会继续为大家讲如何与朋友相处方面的小故事。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Respect.And take care of things. 那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学会尊重他人，学会照顾好我们身边的物品。 I'm learning to take care of myself and things around me. 那我正在学着去照顾自己，并且要照顾我身边的每一件物品。 I show respect when I take care of things.那在我照顾身边的每一件物品的时候，我会展示出一种尊重和尊敬的态度。After I use something, I put it where it belongs. Everything has a place. 那么当我使用完某一件物品的时候呢，我就会把它归回原位。那因为每一件物品都有它自己的一个位置。When I put things away,The room looks neat. It feels comfortable. 那当我把所有的物品都收拾好的时候，这个房间看起来十分的整洁，这也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舒服。And it's safe when I keep things off the floor. 那么当我把所有的物品都从地板上归类的放在架子上的时候，我发现整个屋子里面都会变得非常的安全。I can play with one thing at a time. 那每一次我只玩一件物品，比如说我要去听 CD 吧，那我只拿一张 CD， 这样的话其他小朋友就可以拿到其他的 CD 了。After I use something, I can put it where it goes. Then we'll all know where to find it. 那么当我使用完这项物品的时候，我就会立刻把它放回原处，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到哪里去找它了。I can help take care of things I use with others and things that someone else used.我会努力的去照看好每一件物品，我会和其他人共用这些物品， 或者其他人也可以自己使用这件物品，比如说餐具。It can be fast and fun when we all help. 那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来帮忙的话，这件事情做起来就会很快，而且很有趣。比如说，当大家用完了餐之后呢，我们需要去洗碗、刷碟子、刷盘子等等等等的事情。那如果我们一起来做，我们来帮爸爸妈妈来做，那是不是又快又好玩呢？ Some things need special care. I can wash my hands and use things gently. That way they won't get dirty or broken. 那么有一些物品呢，是需要被特殊照顾的。那我会把自己的手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非常小心翼翼地去使用这些物品，比如说高脚杯。那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不会让这些物品变脏或者打破它们。I can use things a long time and use only what I need. 那我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去使用一些物品，那只有当我特别需要的时候，我才会用它们。Things last longer when I don't waste. 当我不去浪费它们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延长了每一件物品的使用寿命了。I need to wait until I'm older to use some things. 那我会一直等待，直到我长大之后才会用一些其他的物品。I can use other things safely when I'm careful or when someone older helps me. 那我会用其他物品非常的安全，什么时候呢？只有当我自己非常加小心，或者有大人来帮助我的时候，我才会保证自己的安全呢。I can respect things around me too. Wherever I go, I can leave things the way I found them, or better. 我也会对我身边的每一件物品展示出足够的尊重的态度。无论我走到哪儿，我都会把那个地方的物品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因为这样岂不是更好？ When I pick up trash and litter, I help keep places beautiful. 那当我能够把所有我们使用过的我捡到的垃圾全部放进垃圾箱的时候，我就能够保证我们所待的地方是漂亮的，是干净的。 I can recycle too. I can use things again or in a new way. 我也会去学着循环的使用一些物品，比如说大家不使用的一些报纸啊、卷纸筒啊，或者是卡纸盒等等，那我就会重复的去使用这些物品，或者想一个新的办法，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大家丢弃的物品。People can trust me to leave their things alone. 那因为大家都很信赖我，所以他们可以随便把自己的物品放在这里。When I want to use something, I can ask permission. 那如果我想用其他人的物品的时候，我就会征求他人的允许。If the person says it's okay,I'll be very careful. 那当其他人说好啊，没关系，你用吧，那我就会用，我会非常非常仔细的。 I show respect for people when I respect their things. 当我去展示出对他们东西物品的一种尊重和尊敬的态度的时候，实际上我也对其他人展示出了我对他们尊重和尊敬的态度了。 Some things are privateJust for one person. 那么有些物品呢，是私人物品，只可以由这个人来用。I show that I'm responsible when I leave those things alone. 那我会展示出来一种责任感，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原处不动它。I can take good care of things I use and respect all the things around me. When I do, everyone can enjoy them.那我会非常仔细地去照顾我所用的每一件物品，我可以对我身边的每一件物品展示出来我尊重和尊敬的态度。那如果我这样做了，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享受我们身边的每一件物品了，对吗？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